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二敏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。凶灾危急在而家可以话到达极处了，人已经不是一个两个，亦不是百人千人。现在我们看到这四句话，几乎是指地球上整个人类遭遇到大灾难。怜悯不是只有一个怜悯的心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怜悯是要拿出行动来，这个行动是从内心里面彻底忏悔，宗教里面所讲的悔改啊。咁先係真正生起怜悯心。全世界啲大灾难点形成嘅？我哋喺讲经之中讲过好多次啦。首先你要认识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，太阳系、银河系是我们的依报。依报随着正报转，佛在大乘经里面讲得太多了。你如果真正懂得这句话的意思，你就知道全世界的灾难，太阳系的灾难、银河系的灾难，根源从哪里来的？我自己行的不善，因为它是我的依报，依报是随正报转。众生解决不到这个问题，一定要受这些灾难，要受果报。他认识错误，以为这些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，那些人做错了，我没有做错，这种观念错了。一切人是我们自己的人事环境，一切物是我们生活之中的物质环境。现在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都不好，追究起根本的原因，我们自己全心不好，我们自己做人没有做好，所以我们医报环境才这么恶劣。这个是消灾免难根本关键之所在。 所以自己要认清楚，自己要知道回答。以前起心动念冇话唔系为自己，自私自利，所以先造成而家呢种局面，搞成咁。心量太细啦，喺呢啲大劫难来临嘅时候，呢一棍好重啊！终于将我哋打醒啦，彻底改过自身，为一切众生受苦受难，咁系真嘅明白，真嘅醒过嚟，真嘅悔改啦。大乘经教，佛菩萨嘅教诲，真嘅有机缘落实，我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，我哋要去做啊！同佛教诲冇关系嘅，绝对唔好做，对自己呢一生有大利益，我哋亦唔好做。我哋知道嗰啲系诱惑，嗰啲系眼前嘅甜头，名闻利养，世间人羡慕嘅荣华富贵，嗰啲嘢转眼云烟，后果系喺三途，系苦报。迷嘅时候唔知道，过悟嘅时候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我哋自己过悟明白啦，要将嗰啲道理、嗰啲事实讲俾有缘人听。佛家常讲嘅佛悟到无缘嘅人，乜嘢系有缘人？佢肯听，佢能理解，能接受，能依教奉行，呢种系有缘人。所以我哋自己去各个地方闻法，首先我哋要懂得观记。观机里面最重要的是常住大众。常住大众如果缺席，不喜欢听，外面信众仲不少，这种地方不去得。那同信徒结缘，常住无意思学佛，常住仲搞自私自利，常住仲搞名闻利养，冇将佛法当做一回事，咁点能去？而家书上讲到乜嘢系空，乜嘢系危，乜嘢系急，我哋要认识好清楚，好明白。这些不是小的空灾，不是轻缓的危急，非常严重。我们现在教人 苦口婆心教人，有几个人相信？教人要点做点做，自己做唔到，人哋听完打好多疑问，好多问号摆喺嗰度。你讲嘅系真嘅定系假嘅？释迦牟尼佛，佢老人家当年在世，讲到做到。老实讲，佢系做到之后先讲嘅。我哋实在粗心大意，将释迦牟尼佛一生嘅行仪忘得干干净净。佢嘅行仪就系我哋嘅表率，就系我哋嘅榜样。世尊为教诲众生，为宣扬正法，不辞辛劳，佛太辛苦了，佛太攰了，我哋喺经上未睇过。一大藏教呢种字眼未睇过。我哋而家点可以话攰？点可以话辛苦？点可以话受唔住？呢种唔系佛弟子嘅话，魔嘅话。魔王里面有呢啲智慧，佛菩萨冇呢啲智慧。所以喺大灾难、严重危急之时，我哋而家仲有机会喺呢个地方学习。咁系三宝加持，咁系大家过去生中无量劫累积嘅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啦。以后嗰啲苦难众生点得到，要靠你哋。你哋有冇谂到？如果想到这件事情，怎能不努力？怎能不发奋？或者同学要问，我们善根福德很薄，智慧很少，我们能做得到吗？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一切众生善根福德智慧同如来无二无别，你唔相信啊？但系而家冇智慧，而家冇智慧系你嘅烦恼盖覆住。你对自己无信心，学法头一个是恢复自信心，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绝对得到诸佛护念。福报不够，自有龙天善神保佑你，加持你，绝不求人。 世间再大福报的人，不可以开口向他要一分钱，有钱是他的事。我们向佛求，向佛求是正理正法，那就是张家大师当年教我的。我们的心永远清净，永远是自在的。佛教人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。我们所学就是学这三件事情。愿具足，我们对一切苦难众生多做的事；愿不具足，少做的事。冇愿不做了，边可以强求的？有一丝毫强求的心，你就不自在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就没有智慧了。我们现在求，为一切苦难众生求，绝不是为自己求。为自己求造业啊，为一切众生求，这种是福德，这种是功德。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连这些道理都做不懂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怎样救苦救难，那就是真正回头。将自己从前所做的一切恶一定要断，要断得干净。还未修的一切善，从现在起努力奉行。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感应篇是最好的标准。印光大师为我们介绍的，佛讲了很多标准，散在大乘经论，不容易读。感应篇这千几字，他将善恶集中在这个地方，句句都是佛经上所讲的，所以这部书就是佛经。我们修行第一步断恶修善，就依照这本书来奉行就得了。转迷为悟，华严是最好的教材。波野亦是最好的教材。转凡成圣，无量寿经是最好的教材。我们不用涉猎太多，涉猎太多分神。还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在佛法里头抓住重要的纲领， 懂得一句就做到一句。呢部注解里面举咗好多例子，都系讲古大德点样去帮助人嘅嗰啲例子，我哋可以睇，可以做参考。我喺呢度同大家讲嘅系总纲领、总原则，系从根本救起。根本法里面，依部随住正部转，这个绝对是事实真相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华严讲的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我们对这个基本的理论，万法的根源，要将它参透，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做，我们亦有信心去做。真信切愿，怎会转不到境界？希望同学将这件事情多想下，多观察，多体会。这四句之中有一句乐人之善，什么是善，亦要将它认识清楚。世间所有一切好事，夹杂住私心在里面，就不善。它有 90% 是为公众，里面仲夹杂住1%为自己，就唔善啦。毫无私心，咁叫纯善啦。我哋要将标准提到呢种境界，或者同修会讲，这种境界太高了，一般世间人做不到。我亦知道我们自己要提升到这种境界，要求人就不必了，要求自己要纯善，要求人人地 90% 为自己，10%为人，唔错啦，好难得啦。点解呀？佢未觉悟啊。佢唔了解事实真相。觉悟嘅人绝对唔可以夹1%嘅私心都唔可以。我哋喺呢度日日讲，日日劝，总希望各位一下醒悟过嚟。劝嘅时候好似醒啦，明白啦。我哋离开呢张台又懵啦，又迷啦。所以世尊劝人，要劝49年。49年究竟有几多人醒悟过嚟？唔多啊。 真正醒悟过来，少数人，这个少数人就是根属的众生。仲未回头的人，咁未成熟，未成熟，等那些成熟的人继续再帮助他们。正法久住，代代都有传人。众生先有福。而家教学比以前艰难得多，无论喺德行、喺智慧，讲老实话，都要超过古来祖师大德，先能挽救世运。同古来祖师大德同样的智慧德能，救不到这个世界。我们不真做怎得呢？不真做，不单止帮人帮不到，救自己亦救不到。真正有能力帮人，你自己就能得到，自他不易啊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